口交，舒服吗？让你满足了吗？可是，对不起，我好像还有点不满足。平常应该这样就够了，可是因为我，因为是你，我忍不住了。我可以跟你做吗？从下面把你的那个插到我里面来，把精子射到里面来，再继续做下去，吸走太多精气的话，你明天一定会累到爬不起来的。可是我真的忍不住了，我好想跟你做，拜托，可以吗？真的可以吗？谢谢你。对不起，忍不住这，应该要先问过你才对。没关系吗？那我还要，你的下面已经硬起来了呢，真的好开心哦！跟刚刚一样，让我来就可以了。不过，我现在有点兴奋，可能会克制不住。如果等一下太激烈，让你不舒服的话，要跟我说。因为是我想要的，所以要让你也舒服起来才可以。那，又插进来了。 进来了呢？你的好热，好喜欢，好喜欢你的那个。你的那个在里面一抖一抖的了，你也跟我一样兴奋吗？好高兴啊！那我要开始动了，好舒服啊。你的在我里面，好舒服。怎么样？你也觉得舒服吗？我的里面，让你觉得舒服吗？不用回答就知道了。你的表情，你的声音，真的一点都藏不住呢。可以跟你一起觉得舒服，我好开心啊。我可以进别的地方吗？你的脖子好可爱，好想要一口咬下去。你是被狐狸抓住的猎物呢，被我压在下面，还咬着脖子，好可爱呢。 像这样亲脖子的话，你的声音就在我耳边。好棒。我想要听你舒服的叫声，不要忍着，让我知道你舒服。你的声音真的好棒啊！你的声音让我的心觉得好痒，好痒，感觉全身都好舒服。好喜欢，好喜欢你。在你耳边叫给你听哦。叫的时候，你的身体也会稍微抖一下呢。喜欢我舒服的叫声吗？还是因为耳朵很敏感呢？叫的比刚刚都还要大声哦。那我马上让你更舒服哦。一边被舔耳朵，一边做，很舒服，对吧？什么都不用想，全部都交给我。你只要觉得舒服， 然后射出来就可以了。因为你现在是在跟狐狸交配啊，就想着怎么享受我的身体，想着怎么舒服就好。我现在只想要你，是只属于你的母狐狸啊。放松下来，把感觉集中到下面，跟耳朵，另一边的耳朵也不能忘记呢。你觉得舒服，我也很舒服啊。因为我很喜欢你嘛，好喜欢，好喜欢你，喜欢你，喜欢你，喜欢你。 刚刚一边说喜欢你的时候，的腰就忍不住动起来了呢。没关系啊，这样很棒，我很开心。你也一样喜欢我，对不对？你也一样想把我全部都变成你的，对不对？喜欢你。射出来吧，在我里面全部都射满你的精液。你喜欢我舔你耳朵对吧？那我就这样让你射出来啊，不用忍耐的，想射出来的时候就射出来。射出来了呢，好棒！你很想睡了吧？虽然我稍微克制过了，不过一下子性奴两次经期，一定很累吧？你真的很棒哦，谢谢你。对了，明天就是周末了。你有没有放假呢？太好了，那 我会负起责任，明天一整天待在你身边，好好照顾你的。你快睡吧，晚安。